推子是干嘛用的呢？哎，剃头用的。哎，没有，这些推子就是比如说管着各路音响、 哎、 设备、点歌机、这个电 话筒、 嗯、转播机是吧、嗯、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设备啊。所以如果你要推错了哪一路，就不指不定播出去的是啥，是吧？ 但是刚才大家没听出来、哦。 哎，对，所以但是呢还好啊，我们自己又说了一遍这个错误。哎，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就是叫做心大的事儿， 心大， 甭管是您自己做过什么心大的事儿，还是说您身边就有那种特心大的人。 我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吧。 啊，好好好， 我跟人蹭的蹭车的事儿。 哦， 我心特别大、 哦、 就是在我们家门口，就是东三环外辅路、 嗯、 辅路，对，外辅路的时候， 那 我掉过头了以后，因为那个掉头啊特别难掉。 哦， 特别堵，等我慢慢慢慢蹭过来的时候呢、 嗯、 后边那个大公交车呢、 嗯、 人家是正常行驶，人家不让我是可以的、 嗯、 但是他呢确实是太挤我了、 嗯、 后来当时呢我也有点较劲，那我就愣要并过来，我就愣要转过来、 嗯、哎呦，您还有这脾气啊。 嗯，就当时我也就转过来了、 嗯、 转过来完了以后、 嗯、 我直接我现在都忘了我左前车头还是右前车头那个保险杠、 嗯、 整个怼进去了。 哦，就怼。 但是当时呢就大家都是堵在那儿、 嗯、 然后都在那儿慢慢往前一点点顶、 嗯、 你知道吗、 嗯、 那司机呢也愣了一下、 嗯、 估计是哈，我也愣了一下， 就你怼在另外一辆车上了， 就是大公交的屁股上了。 哦，哇，你啊，你这个胆量可以啊。 是啊， 公交车的司机屁股你不是公交车。 我对他的屁股没有 公交车的屁股你也敢怼。 然后就空了那么两三秒钟、然后旁边的车然后又鱼贯而走了、然后大公交车的司机也没下来，诶，他一提速走了、我说那我也走吧。 是，主要是他体型太庞大，就直接感觉不到，我估计。 对对对，后来我看见他走了呢，好像他屁股那儿也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回来以后呢，就蹭那个漆就掉了嘛，也没什么大事儿。 哎呦，好， 你看 就是 算心大吗？ 不光心大，胆儿还大。 哎，我觉得主要是人家心大， 不是？我觉得你胆儿大，真的啊。公交车我们都说一般见着公交车都躲着走，好家伙，您这个，哎呦我天哪， 就偶尔、就是、 还要怼人家一下， 就是爆发一下，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人家不跟你计较，我觉得司机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心大，要不然真的是啊。好，各位，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有什么样子的心大的事儿？ 对对对， 或者 可大可小， 见过什么心大的人？ 是是是， 心大的人，心大的事儿。 你这么心思缜密的，肯定不会心大吧？都得是细致入微。 哎呦，还这个 周周到到。 哎呦，这个真的是， 是吧？ 哎呀，我你要是让我想想我心大的事儿，我天哪！你这样，你先上去节目，先走，我先出去想一想啊。好，各位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了，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一组主要内容。 哎，复兴号列车一般不允许超员上车后补票，行不通。 三大运营商叫停不限量套餐。 啊啊，我的就是啊。 哎，我也是。那之前办的 怎么回事啊？来，好，这是两个心大的人啊。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怒赞纪录片22的导演郭柯，说他是宇宙正能量，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揭晓。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说10月7号从贵阳开往北京的复兴号 J402 次列车因为超员无法运行，部分持短途车票的乘客被要求下车。据铁路客服人员称，复兴号列车一般不允许超员，也不会给乘客补票。乘客如果说有补票需求，那应该是上车后跟列车人员协商，视现场情况后看能否补票。 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十月七号晚一段，乘客挤爆车厢至高铁无法运行，乘务员大喊没票的自学下车的视频呢在网上流传。 嗯， 视频显示呢，这个 G402 次列车呢运行到了郑州东站的时候，乘客挤满了车厢。 嗯， 列车工作人员大喊要求没有车票的旅客赶紧下车，车已经是超载了。 嗯， 虽然列车员不断的警告乘客下车，但是车厢内站着的乘客依旧不为所动。 是这谁动啊？ 你让我上了，你凭什么让我再下去？ 我肯定不动啊，对吧？据当时在车上的乘客陈女士介绍说，很多人买不到直接到北京西的车，就买了一个区间，就先想先上车再补票。 哦， 结果呢，上车之后才发现 G402 是复兴号，不能超载。上车后列车员也不给补票，列车员一直在解释复兴号超员会有危险，也告诉乘客可以下车换成后面的和谐号。后来大家也都表示理解，不少人从石家庄站就下了车。明白了，他不是说列车人那个工作人员放他们上去的，而是他们买了区间车。比如说我本来要到北京， 嗯， 那我就先买一个到石家庄的。 哦， 然后呢，我因为这个就我能上来了吗？ 对对对，但是 上来以后我 再 补呀。 人家以为是你从石家庄就下的，是这意思吧？ 对 啊， 但是其实他到了石家庄他就不下， 不下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列车过来一检查，人家就超载了嘛。 对啊，因为石家庄站还得上好多人呢。 对， 一下就没地儿了， 就超载了啊。那7号晚上的9:59，这402次列车准点抵达北京西站。8号晚上，记者从铁路客服了解到，那这个复兴号列车一般是不售卖站票的，乘客如果想上车补票，需要与列车工作人员协商，工作人员视现场情况来判定，不保证都能补票成功，并且复兴号一般不会给乘客补站票。 嗯， 复兴号一般不允许超员运行，但是乘客在12306网站上订票无法看到列车是和谐号还是复兴号，客服人员表示将反馈乘客这一需求。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是买票的问题。 嗯， 对吧，你这个票如果你能放出来无票，或者是他能上得了，拿着票上得了车，这个就 可能确实是区间那一段， 区间那个是 上 是属于 是 你这个叫怎么乘客投机取巧。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比如说能不能有的人他就是买了无座票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复兴号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对， 你不能上去站着。 对，安全是最重要的， 万一把你给甩出去了。 所以咱们网站呢应该再完善一些，比如说特别标明，或者干脆您就弄成灰色它就定不了也行哈。 定不了，我得正常有座的你得能让我定了啊。好，再来关注一个另外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是曾经呢被称为是各种套餐当中忽悠之王的不限流量套餐终于消失了。 哦， 在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协质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勒令整改之后，昨天的三大运营商已经是叫停了不限量套餐的说法，改头换面之后亮相的则是畅享套餐。那么畅享套餐呢，哦，这是还是使用 20G 之后 换了个名儿啊。 哎，对，原来所谓你不限量这个套餐说是不限量，但是呢通常你 20G 之后，就之前我们也说就限速了。 对对对， 有些地区的运营商在超过一定流量之后还会关停用户当月的上网服务。那么运营商不限流量套餐这猫腻儿的问题多了，受到了主管部门工信部的重视。那么今年8月份，三大运营商不限量套餐被工商局认定为虚假广告。那么工商部门也正式责令三大运营商停止发布相关的违法广告了。 哦，这个好像， 就改个名儿， 改个名儿 啊， 你不能叫不限量套餐了， 是是是，啊， 叫畅享套餐。 对，畅享我没说，哎，永远给你开着呗。 哎呀，心真大啊！来，9月28号，银保监会发布这个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作为资管新规的配套细则，该办法将单支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目前的50000元降至10000元，交行、农行、中行、招行等大行已在业内率先落实新规，将部分理财产品的起售金额降低为10000元， 就是更多的吸纳老百姓的 这个 闲散资金、 存款啊，也都可以了。像磊哥这个都不根本不在看的， 1000万起 啊，是 1000块钱起， 5万起的理财产品他都不看， 5万我都拿不出来。 哎，是拿不出来，都存定期。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心大的事儿啊！ 来听听台风少年带来的一首新歌《像我这样》。 星星睡在银河臂弯，各自闪着不同神采，唯有一颗独自呢喃，怎么才能亮得不平凡。云朵路过这片天空，变换着各样的面孔，也许在微风的眼中，他们都是自己的英雄。不做像谁一样的小孩，我只要像我一样存在，就算在别人 乖乖小熊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人生活的巨段子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了，我留学最后一年还有两天就回国了， 怎么着？ 哎呀，就得要回去了嘛， 啊， 买点纪念品吧。 好啊， 掏出40万哇日元， 哎， 去买东西。哎，40万日元也不少吧？ 哎，怎么算算来着？10000日元是60人民币左右，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哎，是吧？哦，那是韩元。 40万日元是多少钱？ 待会儿我算算，你先念着， 啊， 你先念着， 我先念着啊，你再算一算啊，你查一查。那拿着40万日元去买东西啊，就把自行车停在自行车棚，然后一边打电话一边赶电车，坐上电车就走了。到了下一个车站才发现，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包里，包挂在自行车上啊，然后呢着急忙慌的往回坐，果不其然包没了啊，然后我的外国人登陆证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还是非常愉愉快快一点不上火的坐飞机回国了。我只能说你不是心大，你是钱多呀。我看一下40万是多少。 40万，我怎么没？ 你转换一下啊！ 啊，算出来了，1人民币等于16块钱。 哎，你这个什么？你这个真的是你？哎呀，我来给你，我来给你换一下啊！ 换一下， 我看看啊，大概是24497块钱左右， 就25000。 哎，25000，就是1250。差不多 够250的是吧？ 差不多，哎， 你看我们这解释还行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得来，我们再来看看大伟哈。 嗯， 儿子小的时候在门后面玩，起身的时候啊，脑袋磕在门锁上了。 哎呦， 我就看见流血了，还有个坑。 哎呦， 我儿子哇哇大哭啊，我就着急哄嘛。 哦， 抱起孩子就要去医院。 哦， 我媳妇看了看说还没事儿，一会儿就好。我说，你看他哭的那样，我媳妇说，嗨，哭累了就不哭了。然后我紧接着说，你看都出血了，打破伤风针接的呀。我媳妇又看了看，说还没事儿。我说有个坑。我媳妇说没事儿，两天就好。在我一直的要求去医院的情况下，他拿酒精棉擦了擦，因为他是护士。不是，这故事就可以这么心大吗？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倒，如果啊没有最后一句，我都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然后呢，但是你要看了最后一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家有一个专业判断，就叫职业判断。 可是脑袋都磕了个坑了，哎，你还不打破伤风去啊？ 看起来是个坑 啊， 但是你就其实就可能比如说把肉扎进了去一块对吧， 万一真的脑进水怎么办呀？ 不，哎，这是像你这样的脑袋进不进水也就没什么区别。是这样 啊， 那个人家可能是护士，见的这个比较多， 见多识广， 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大概怎么处理就可以了。对，当然普通人家就不要做这样的。 那当然了呀， 对吧？ 啊， 该去医院还是 还是得去， 是吧？ 要不然后悔埋怨呀，遭埋怨是不是？ 对对对，当然人家专业人士这就没办法了。 你瞅瞅你瞅瞅，好嘛， 这不是心大，这职业。 哎，所以我觉得我妈那时候说的好，要找了这个对象就两类，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不是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护士。这那你干脆找俩得了，找个医生，找个护士，你家开个医院，好吧？ 不是也不能找俩呀。 阿姨，你真是，我跟你说，阿姨你这是什么想法啊？ 找个医生，找个老师， 哦， 啊，这孩子未来啊，医生你看全家受用，这个老师 叫 孩子受用， 人家你叫有钱人家，这占便宜不够，你知道吗？啊，就好像找个媳妇儿，还找一个将来说，生了病， 就不用愁了， 医生就全家受用啊。 哦， 张老师孩子从小 怎么听这么像广告词啊？全家受用，一人付款全家受用，要投就投中国。 你也考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你啊，真的考虑考虑，真的这两方面 哦， 要不然退订吧现在。 然后还有再找一个什么 老师啊， 找个老师 啊， 将来孩子上学不用愁了。 对呀，打小你说说，就直接就进自己本校啊，一直保送到大学。 哎呦，好家伙！哎呀，我 都盘走了， 这地主家的人真的没法说，我跟你讲。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起来说一说您心大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啊、你数学太次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好多人在那饶饶还有 Remy 当姐怕是呆呆要说两万五，大帅是多少个二百五，我刚才说的是多少， 你说是十个， 你我拉倒吧，我说是一千个。 哦，你说一千个呀？ 啊、 哦，应该是多少啊？ 应该是 一百个。 行，我是二百五，行吗？我二百五。哎，刚才还有磊磊说的那个，就是找媳妇儿是吧？ 啊， 你妈说的。 对啊。 要么找个医生，要么找个 老师啊， 对吧？我们有一位新听众优谈婆罗还说了。 说什么来呀？ 哎，你这个太笨了 啊！ 你直接找个医科大学的老师， 什么意思？等，我脑子我脑洞不够大， 你看。你不是要么找个医学、 啊、 学医的、 啊、 要么找个老师吗？ 是是是。 但你不能娶俩呀。 对呀， 你犯法呀。当然对呀，你合法的方法是找个医科大学的 老师。 又是老师又懂医生。 首都医科大是吧， 是吧，你说今天下来这个节目会不会马上咱们医科大学的学生都脱销了。 哎，我告诉你，直接离咱这儿最近的协和医科大。 协和医科大， 对，而且他是从本硕博八年连读。 各个年龄段都有。 都有都有，我告诉你。从18到28都有。 今天协和医科大的同学有没有啊？来冒个泡好不好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个宇宙正能量啊，这个是这个电影22，你还记得吧？ 嗯， 哎，应该是来过咱们节目， 也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 哎，导演郭柯来过吗？ 导演郭柯来了， 来了是吧？ 是是是。 哎呦，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10月8号、嗯、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22通过官方微博发微博进行捐款公示，明确写出每个捐款人及出资情况，影片资助人这个张歆艺还有导演郭柯等多方共同决定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8万6003.95元。 嗯， 导演郭柯兑现之前的承诺，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 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情况。 嗯， 去年8月14号是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嗯， 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22在全国公映。 嗯， 电影22是由郭柯指导，带领摄制组历时4年，横跨了国内5个省份、29个地区，3万多人众筹资金拍摄，记录了2014年大陆地区公开身份的22位慰安妇幸存者当下的生活状态。 其实当时啊，这个他这种题材的电影也是第一次在院线电影进行放映，然后呢当时我就拿到了1.7亿的票房记录的时候， 嗯， 郭柯导演就承诺说我会把个人票房收益捐赠出来。 是 啊，那这个没想到人家真的是兑现了。 是 啊，真的兑现了。然后呢，郭柯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的实在。 嗯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实在的一个人。他是这么说，他没有唱高调，人家就实实在在的，我先把这事儿干了。然后他说，第一，22这个高票房是大家的一种信任， 是 大家的爱心，说我不能拿， 嗯， 我甘愿捐赠票房收益。那之所以在公开场合做出这种承诺，郭柯也说了，他说其实我就是为了鞭策自己，我把话放出去了， 嗯， 我自己就没有透露了，没有退路了， 是 我这样做我才行，要不然我觉得我可能在金钱面前我经不起 考验，所以我就这样的话，我在大众面前做个承诺，我最后我必须兑现我的承诺。 实在人， 你也实在人， 真是实在人， 人家没说的虚的假的， 对对对对 对，谁在金钱面前能铁打的人一样， 对， 记不住考验，他必须得把这事儿做绝了才可能实现。 对，人家但是人家最后真的做了，这就 OK 了。所以网友就点赞说宇宙正能量， 对，特别好的一件事啊，为他点赞， 为他点赞啊。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啊，郭科导，我倒是一种观点，就是以后您付出的努力，您该得的还得得， 是， 并不是说哦，人家凭什么人家最后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成绩，人家就得捐啊。我特别反对是有一种声音，就网上比如说人家是个干个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去捐了， 硬强着 哎，你为什么不去把这些钱干什么、哦、干什么，人家自己挣的人为啥非得捐了，捐出去是人家的一份 爱心， 是人家的一份奉献，不捐是人家的一份本分，对吧，人家一份收获， 是 人家合理合法挣的，对吧，啊，所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说一说你心大的那些事儿。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接下来时间看一看这个老龙就说了啊，哈，跟说说我的故事。有一次到财务科领当个月的工资，拿着工资走到门口，就听到说：“哎，你那个老龙，你先别走好不好？ 啊， 你回来一下， 怎么了呀？ 哎呦，是不是给我算错了呀？ 哎呀，我心里拿人家的了呀。 是啊，然后就结果那个财务说：是这样，你上个月工资为什么不来领啊？当时所有人都以复杂的目光看着我，心大愣是忘了领一个月工资。 我告诉你，他还是有钱人。我告诉你，家里媳妇儿能挣、 哦， 家里媳妇儿肯定给零花钱，给足足的，每月10万块钱，你花去，老龙。 哦、哎呦， 随便花，领什么工资？你不用上班都行。 我想说你财务是你媳妇儿吧？ 再来看看啊，这 Remy 就说了，那会儿呢还没结婚。我和我媳妇儿一起去取钱， 哦呦， 哎，取完钱我们俩就高高兴兴的了，手拉着手就走了，嘿， 哎呀嘿， 哎，后面一哥们儿就狂追我们， 哦， 就把我们的银行卡交给了我们，临了还说，你们俩这样太讨厌了。太诱惑人了，取款机页面还停在这个取款页面，你说我是取还是不取啊？ 哎，我觉得还卡这哥们儿挺有意思， 太逗了。 哎，就是你俩这样讨厌了啊！你这太诱惑别人了，你这知不知道我经不起别人的考验，金钱的诱惑？对，我觉得就是。捡到卡的这个哥们儿一定是在取款机前做了非常大的心理的挣扎。 对对对，他估计可能也就挣扎了是几秒钟，因为据我所了解30秒钟你不取卡他自动就掉进了这个储蓄机里。 是个好人 啊，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你俩也真心大， 哎， 拉着媳妇儿就算所有了吗？啊，媳妇儿就是你全世界，对不对？ 那时候刚怎么讲，没结婚刚在一起，心劲儿还在，要要现在。 你看我本来是想给 Remy、是吧，留一段美好的，让他给发给媳妇儿听的美好的话，你这一下子给刨了啊。好，来说说其他的。 香奈儿五号说了，我儿子4岁的时候在科技馆丢了40分钟。 哎呦，这 当时把我急得够呛，突然之间想起来我和我儿子有一约定，那就是任何时候如果走散了不许哭不许吵，要回到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位置。 哎呦，我 死等40分钟以后，我突然想起这个约定，我赶紧回到了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位置。嗨，我儿子踏踏实实在那等我呢，这个叫心大吗？ 哎呦， 这叫儿子聪明。 对，这叫儿子聪明。 对， 哎，要不说有的时候教育很重要啊， 真是。 对，就孩子有的时候你看人家想走丢了以后就想起这件事儿。但是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新闻，前两天在就是11假期很多那个小孩走丢或者怎么着，就有一个警察就是捡到了一个小孩，然后呢联系到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了以后上去踢了啪啦劈头盖脸先把小孩一顿打，你往哪跑，你哪往哪跑，结果那警察当时就怒了，你干嘛还打小孩，你俩就没关系吧？ 是啊， 你俩爹娘怎么当的呀？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也是车辆排队比较长的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波动比较小，亚欧盘基本围绕着每盎司1190美元震荡，随后呢缓慢下滑，美盘录的日内低点每盎司1183美元之后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18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公益、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这什么事情？哎，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你刚才不是说有人在协和医科大吗？ 对对，我们在找协和医科大的。 对对对， 咱们刚才不是说嘛，找对象找协和医科大的，对不对？ 但是他是个男的。 那你怎么知道？ 这是标的不是蓝的吗？ 这个不准，你是男的是女的，你赶紧报上名来。 你都急了、 哎、没有我们的听众啊， 还单身呢。 哎，没啥啥别事。然后哎，这个啊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真的协和医科大的来报道 了，真是叫飞。 哎呦，欢迎。 哎，你哪科室的呀？ 哎，你这是， 哎，我妈现在眼睛不好。 高磊，我够了，高磊，我够你。 哎，我们有个朋友，他妈妈真的过两天过来看乳腺。 我求你了， 真的真的挂不上号，昨天我给他挂半天都。 我求你了，你饶了吧。本来还人家还准备冒个泡，结果一听，好家伙，这高磊，这人家冒个泡你就开始问人哪个科的啊，又看眼睛又看那个啥的，你这你没事，我拦着他。 没事 啊， 我跟你私聊。 没事， 我现在跟你私聊。 我拦着点。我其实你别这样，人家好不容易冒个泡，我不像高磊那么贪心啊。你就多拉点医科大的女老师来就可以，好吧？ 哦，对了，现在找他不行，医科大， 人家现在是老师。 哦，老师呀、 啊，对，反正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哦、 啊，对对、哦，现在还正学着呢。 对， 你要放心，阿姨去看你去。好，再来说一说大家的天黑黑说 啊， 心大哈，带儿子去动物园，儿子在猴山不肯走。我们都要走了，孩子还是不走，和老婆商量说不理儿子了，让他找不到我们。 好， 我们就在旁边看着，结果一转眼儿子没了，报管理处让我们一个人在原地等，一个人去广播室。我在原地，一会儿一个管理员骑着电动车带着个小孩过来问我，这个是你儿子吗？我说不是。管理员说那你接着等一会儿，又有3-4个电动车过来说这是你儿子吗？最后总算找到儿子了， 看来心大的人好多呀。 真的呀，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动物园里以后丢孩子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哎， 那肯定是孩子，就是跟着动物跑。 是这样，我跟你说这样，你当时就不应该站那等，你应该去猴山上找找，看你儿子有没有跟猴玩一块，抱着个猴说爸爸爸爸。 哎，我告诉你还真是，就是咱们同事有一真事儿，就咱们同事，然后俩都在咱们台，然后带着孩子好像去一个体育大的体育场外地去看演出，结果我告诉你散场的时候几万人同时走， 哎呦我天哪， 他儿子没找着，就当时没看见，就没拉住， 一直没找着吗？ 不是，就没拉住， 哎呦吓死 我，哎呦当时给他们俩急的呀，就这么一儿子，哎呦当时都快哭，就已经哭了好像是， 那绝对的，我相信那时候腿都是软的， 对，然后最后找着了， 哦， 最后找着了， 哎呦谁呀这么心大。 哎呦，不能说呀！ 没事儿，他最后找着了，他又 他 又不是没找着， 打死也不能说。 你说咋说吧？啊，俩夫妻两个都在咱们台里， 对， 谁？ 领导？ 好吧，我就不给你挖坑了。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微说了啊，我左手拿一袋吃的，右手拿一袋垃圾，出门倒垃圾，结果把左手吃的丢了，右手垃圾吃了很久啊，没有，右手垃圾拿了很久啊，哎，这还行啊。 再来看看这个，一杯暖茶说了，我有一朋友，带着5岁的孩子坐地铁， 那 到站之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自顾自的直接准备冲向车门下车了，此时此刻其他的乘客在他后面狂喊，哎，孩子孩子孩子， 哎呀， 就等于他自己把孩子扔车上，他自己下车了 啊。有还有，我前两天看一新闻，有一个男的买票，坐火车买票，结果呢他儿子的票他没给买，等于他想要逃票过去，他就光买了自己的，最后让人检票的给发现了，说哎你这小孩没票啊等等，结果这男的拿着就掉头就跑，把他儿子就扔那儿了。 我的天哪，你说这给孩子做了多么糟糕的一个 关键，跑了很久，啊，最后被警察找回来， 你瞅瞅， 哎， 多没脸的一件事， 真是， 这孩子以后能看得起你这个当爸的吗？ 对，这都不是心大的事了啊， 是是，真是 啊， 要我就管我儿子要钱，他肯定有。真是， 你儿子比你富裕，对吧？好，再来看一下，哎，还有啊， 小葱头说，有一次去百里峡玩，坐在石凳上，我就看着一个手机，没有密码锁， 哎， 因为我打开手机，我就跟失主这个朋友聊天了 啊，哦。 最后呢，丢手机这哥们儿失主啊，从山下蹭蹭蹭就跑到了 从山下 又跑到山下了，反正就跑到我这儿吧。 啊， 还夸我们，哎呦，你们大学生真善良 啊， 我们可开心了。因为我们研究生毕业都工作一年了， 他开心在这儿，好的，因为别人说他年轻是吧？ 啊，是。 好。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见过哪些心大的人，心大的事儿，或者您自己，或者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接下来时间我们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10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在昨天3v3这个黄金联赛全国赛男子组总决赛的比赛当中，代表北京出战的农呼呼队啊，21-3击败了代表山东青岛出战的 NWY。这是什么呀 ？No Who Why 嘛啊，对，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 不是你等等，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3×3呀？我都不知道什么比赛 叫3×3呐，你这都不知道啊？就三个人接力啊，三个人这第一棒、第一棒、第二棒。 哦， 你真信呐？ 三 v 三篮球接力，就是那种就是三个对三个，就是你知道打接球 啊，三对三， 三对三的，就打、 哦、 比如打半场、 哦、 三个队打三对三嘛，真是啊。好，来来来哈，看一下哈，还有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个比赛啊，三 v 三黄金联赛还有一个就是女篮决赛当中， 嗯， 北京站冠军魏桥队对阵长沙站冠军那个今晚打虎队，经过激烈的角逐，魏桥队最终也是击败了老虎队啊，今晚打老虎队夺得了黄金联赛女篮总冠军。哎呦，那也就是昨天是一个北京的收获日 哦。 男篮女篮在三对三当中都获得了胜利。 这都是业余的吧？不是专业的。 他不是专业的，就是一帮这个、 哦、爱好者， 爱好者 就跟那个北京的百队杯那个足球比赛一样， 差不多，我觉得啊， 哦、 反正这个也挺好啊。人家将会获得58万的奖金和汽车， 真的假的呀？ 耶、 yeah, ！哎呦，那加我一个呗， 对， 我个儿也不矮。 你去干什么？ 我给人传球。 你当球去是吧？大家都拍你。来看一下。还有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要进行的一场比赛， 哦呦， 那就是中国队即将中国女排迎来世锦赛复赛的第三个对手， 对对对， 美国女排， 美国女排。那么其实复赛前两场已经赢了，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美国女排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对手。 哎， 里约周期三大赛中美女排各交手一次，结果呢都以中国女排失利告终。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在江门站和南京总决赛，中国队作为东道主两次在家门口被美国队击败，你说说、 哦、 这个人还是很厉害，很了解你。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啊、美国队作为世界上最快的女排球队之一，近年来一直用速度压制着中国队、 哦、 在攻守普遍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速度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就是快， 就他们就快， 就是快。 但他们当年也是郎平不是给一手带起来的吗？ 对，咱们不是说小快灵是咱们中国女排或者说亚洲女排， 你说的小快灵这都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是吧？ 足球咱们就没有小快灵过，好吧、哦？ 就没有小快灵过， 大笨慢。我跟 你 然后 最后一个字你说就是大笨慢是吧？ 啊、哦，大笨慢，大笨慢啊。 哦哦哦， 然后那个，所以咱们一般都是什么这个攻守比较有力量嘛，铁榔头， 铁榔头， 郎平对吧？ 哦， 比较 就是技战术变化多端。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啊。这个今天晚上今天下午这场比赛6:20这场比赛 哦， 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哎呦呦呦呦，看不上了，我倒是，咱俩换个班吧，你替我一班。 很快就打完了，6:20开始到8点就打完了啊、差不多。好、 哦、 你就好好干活。 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您保持互动， 说说您身边心大的人心大的事。 哎呀，我来给大家这个说几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坑娃的爹娘 啊、哦哦、 啊！先来说第一个，一位叫应该是一个苹果头像的朋友就说了，儿子3岁那会儿、 嗯、 啊，家里住1楼 哦， 后院的种了几棵葡萄，之间就挂了一根晾衣杆 啊， 哎，我带儿子过去玩，哎，然后这3岁嘛小孩 啊， 让他拿着这个杆当单杠举 哦，练臂力， 哎，就把它挂在这个杆子上、 哦、 说练练臂力， 好， 刚挂上去，哎，俺妈就叫我说来回来过来吃葡萄，葡萄洗好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赶紧跑进屋里去吃葡萄，哎呦，端这个盘子吃的可开心了， 你说这当爹， 吃了得有半天，我突然想起来，哎，我儿子呢？扔下盘子往院子里跑，看我儿子挂的脸都红了。 就是， 我的， 这儿子也够实诚的。 不是，这儿子不是实不实诚 啊？ 3岁叫三什么？3岁 哦哦， 离地那么远，你松手一个试试。 哇，儿子有潜力， 有潜力， 对，可以去到体操队，这有单杠这一项啊。 是啊， 啊， 这臂力可以。 对呀、 啊，这生生的挂那半天，脸都挂红了。这坑娃呀， 这也太坑娃了。 还有， 你那边说坑娃，我这边说这个，这爱人之间互相坑的啊。齐峰说了，你们两个没溜的也是够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 啊、 我跟我媳妇没结婚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女朋友， 嗯 啊，他就说在网上啊，嘿，聊了一个男网友， 哦， 要约他见面， 嗯， 我当时就给他打 扮的漂漂亮亮的就让他去了，你说我心大不大？ 哎哎哎， 结果回来我就问他说，哎，媳妇儿怎么样，是和人家跑呀还是和我过日子呀？ 哎呦， 我媳妇就说，嗨，我也就是去见你，又没想干嘛，要早跑我早跑了，还等这时候。 嗯， 哎呦，瞎想什么呢？你说我是不是心大还是自信呢？ 你不是，这个事儿不是你心大还是你自信， 那是 网友太丑。 脑子进水，就是哪有让自己女朋友还打扮漂漂亮亮的见 这事儿。我觉得这样，我已经记下来了，咱们改天互动一话题。 什么呀？ 就聊聊这个见网友这事儿啊，咱们改天，就我先记一下啊。好，来看看其他的。体会说了 啊， 就光听你俩说心大，我这五环该下了，我也没下，直接错了俩口了。我这脑 子 错过在五环上错过 俩口，五环错好俩口，二公里出去了吧？ 您别，千万别绕着五环跑一圈，今天早上啊，来，还有哪？ 哎，还是插播了一条信息哈。这个摩草说，哎，年初我爸在协和看病，发现骨科的实习大夫都可帅可帅了。 他们是不是都整过这个骨科，就是骨科的嘛，给自己弄点脸上加点骨头啥的。 骨科，哎，你不是说你脚不太好吗？是不是你前两天？ 我也没谁被人占人便宜。 你是不是问我磊哥，我那腿还是脚？ 是我脚不好。 就是呀， 但我也那我正常挂号，我也不能我们听众哎有没有留个电话？来，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好甜美说 啊，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人，去我家买盒烟，把车钥匙锁车里了，拿螺丝刀撬半天，玻璃没撬开，最后只好把玻璃砸了。 啊，找 4S 店呢？ 是啊，自己生撬啊。 他多鲁啊，这人 这鲁心大。 甜甜薄荷糖说，说说我妹吧，她以前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她直到被通知不能再跟加拿大待着了，才知道自己的学生签证已经过期了，而且是过期过得透透的，无法续签那种，估计是拉入黑名单了都。 哎呦呦， 好在回国之后去加拿大大使馆面签过了，不然呢之前几年他都白学了呀。你说他心够不够大？ 这绝对够大哈！ 好，来这事儿。 对，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带来一组实用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妈呀，看到就一会儿，等会儿有一个乐死我了，我必须得先读他一下。 我先说一条， 你 马大大说高磊有事找我，我媳妇儿在同仁医院眼科。 哦， 同仁医院我告诉你全国排第一。 哎呦， 我挂不上号才去协和。 来，好，得，把协和全得罪了。来，协和的医生听见了吗？高磊是的，他挂同仁没挂上才去您那儿，您给看吗？您不给看，是吧？哎，我不说 我妈叫什么不就完 了？哎呀，说 Miss Q 就说了，哎，每个医生看眼科之前问一问您儿子叫什么名啊？哈，来看 Miss Q 说了，我昨晚蒸螃蟹 啊， 哎，洗完螃蟹没盖盖，结果跑了一只，我不知道。 哎呦， 然后呢？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就发现有一只螃蟹在门口送我上班。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哎，你说这螃蟹一般不都是六只、八只、十只吗？它怎么都没数一下啊？吃的时候你就知道香。 哎，是哈，吃的时候没数了。 一般家里人一分， 估计可能就是以为有谁偷着多吃了一只， 哎， 是吧？啊， 嘿， 来看一组资讯啊。 好， 这个时隔四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新作《风味人间》，将于10月28号在腾讯视频开播。 电视剧《王子变青蛙》即将翻拍，广电总局呢9月份电视剧备案公开，正式新版的《王子变青蛙》将于11月进行拍摄，那么预计拍摄6个月，最后制作总长36集的节目。 对，都是现在都是反着来啊。音乐剧《秋裤与擀面杖》今儿起呢在京津两地巡演，该剧通过北漂群舞演员木心的喜怒哀乐，展现当代青年人的追梦历程。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 怎么了？ 这一会儿我说一个我心大的事儿。 秋裤的事儿是吧？ 哎，对，这是跟这个音乐剧有关的啊。咱来说一下又一部聚焦社会问题的印度电影《格格老师》即将在国内上映。 那么另外呢，中国内地选送了姜文执导的《邪不压正》参与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这部影片呢是由姜文执导，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主演，讲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个老北京的故事。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由关锦鹏执导，郑秀文、梁咏琪、白百合、赵雅芝、齐溪、周佳怡、商天娥等主演的《八个女人一台戏》近日亮相釜山国际电影节。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演员界演艺界女演员勾心斗角可谓是家常便饭，电影《八个女人一台戏》正是以此为契机，展开一幅描摹演艺界女性众生相的电影 啊， 就是把演艺界女性的这个叫女演员的事儿 啊 拍成了电影。 这能拍的真实吗？自己演自己，你说说，肯定不会演得很到位。 那不知道，但是我已经产生了期待了。 另外呢，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近日曝光了最新的预告和海报。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注目得到。 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心大的事儿啊，来看爽说了，嗯，爽是叫爽吗？来看一下，那个有一次我和老公看电影啊，在等候的椅子上就捡了一个钱包， 哟， 里边3000现金， 哇， 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齐全呀， 哎， 后来我们在一张会员卡上找到了电话，打电话过去，开始还不接 啊， 哎，后来接了，干嘛呢？我看电影呢。哎，这还看电影呢啊，说 你钱包丢了。好家伙，这出来以后这千恩万谢，要给我们钱我们当然没要啊。 当然了啊， 后来给我老公电话，哎，充了200块钱话费。这人也是啊， 对， 听实在一人、啊、 是私丫头说了，哎呀，我比他们丢孩子好多了 哦， 我家里没有了葱，老公呢让我明天遛狗的时候去菜场买点葱。 嗯， 我第一天忘， 哎， 我第二天忘， 哎， 我第三天还忘 啊！ 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去菜市场买菜， 就是不买葱。 我今天终于买了，还是跟一起遛狗的大姐闲聊，说起买葱的事儿、 啊。 遛完狗分手的时候说去菜市场买菜，大姐就跟我说，千万别忘了买葱。 在这连大姐都知道老公让你买葱、哎、 在大姐的提醒下我今天终于买的葱了。 哎呦我天哪，好， 要不然你们家炒菜炝锅怎么办、 来看紫丁香说了、有一次呢去山西游玩、女儿在景点上移动卫生间、插销坏了，女儿啊就让我在外面给她看一下门。哎，我说好的，女儿进去之后我就被眼前的美景给吸引了， 呦， 正准备拍照，女儿怒气冲冲的过来问我，你开门看哪去了？刚才一外国小伙上卫生间就把门拉开了，见有人赶紧把门关上了，小哥吓一跳，女儿也吓一跳，女儿气的说，没见过这么大心的妈，一路上都不理我。你说你也是对不对？ 哎，我告诉你，现在真是就是比如说85后或者90后做家长的、自己还是个孩子呢、自己都没玩够。 我估计这个女儿已经挺大了。 哦，是 吧？估计这个应该发紫丁香，不知道是不是位阿姨。 哦， 对，要不然她不可能就比如那么去凶自己的妈妈。 哦， 对吧？ 就太放心自己闺女了。 对，她肯定是挺大的了。您这好家伙，这着急给女儿找对象也不能这么个找法啊。 是。 对，然后来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这天热不想吃雪糕说了一件事儿。我结婚酒席的时候，她是个姑娘，忘了给公公敬酒。 哎呦， 就被姐夫叫回来继续敬酒、这事还能忘呢？不是都是一块敬吗？ 哎，这得怪司仪。来看一下熊妈妈说了啊，来，他说了是这样一个事儿啊，他说论心大啊，我们家孩儿他爹说第二，没人说第一，我有证据证明、儿子出生已经1岁4个月了，都买地跑叫爸爸妈妈了、然后我老公回来说，哎呀，咱是不是该给孩子进辅食了？ 哦， 这辅食这个事儿一会儿介绍一下， 好 不好？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昨天经过了那么一场大风之后，今儿感觉风小点了啊，这个不知道气温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 哎，是差不多的。北京呢，昨天有冷空气影响，出现了大风和降温。 嗯， 今天早晨呢，出现了这个入秋以来的最低气温，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呢是3.6度，西部和北部很多地方的这个站点啊，气温呢都到了-2-3度。那么本周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呢基本上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有时候有云多一点，都是高云，对太阳光呢基本上没有遮挡。也没有强冷空气活动，像昨天那么大的风啊，就6-7级的风呢，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小股冷空气活动还是有的。由于冷空气活动不强呢，气温呢未来几天会缓慢的回升。目前预测呢，到周日啊，最高气温就可以上升到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9-10度的样子。所以说，本周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啊天气是比较适宜安排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今明两天啊，冷空气呢，昨天影响北京地区的冷空气，还在影响华北地区，另外呢，在东北地区的南部，还有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还要受到影响。未来呢，还继续向南移动，将会影响黄淮地区啊，还有这个江淮地区，这些地区呢，都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部分地区呢，最大阵风啊，会有6-7级。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也会有4-6度的降幅。 那么今明两天呢，在我国东北地区呢，会有降雪天气，主要集中在吉林的东部和黑龙江的东部，一般呢都是小到中雪天气。但是呢，在黑龙江的部分地区啊，降雪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呢，会有大雪，局地会有暴雪天气。那么在我国的南方呢，主要是降雨。现目前来看呢，主要在广西、云南还有四川的南部，这个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天气。随着时间的发展，未来呢这个雨区会逐渐呢向东发展。到双休日两天吧，这个南方的降雨呢主要就集中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华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啊都是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总的来看吧，未来本周未来几天呢，全国的天气呢大风和降温还有雨雪天气是这个影响出行和出游的这个主要天气。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及时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还有这个相关区域的预报，防范这个天气啊影响出行。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荆州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呢，京通快速传媒大学到四惠桥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姚家园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也是车辆排队比较长的路段。那么相比较呢，朝阳北路、朝阳路拥堵路段呢比较短，您可以选择出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聊的话题叫做心大的那些事儿。 是 啊，您可以说说自己的，说说别人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刚才最后读了熊妈妈的一条，说她儿子都已经1岁4个月了，然后她老公有一天回家，终于跟她说，哎，是不是咱该孩子该加辅食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什么叫辅食？高磊， 辅食就是大概宝宝出生5-6个月以后，因为之前都是吃母乳嘛、 哦、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加一些什么蔬菜汁儿啊、 哦、 什么蔬菜泥呀、 啊、 泥、 哦、 面的那些泥泥糊糊状的东西、哦、 我 一点点吃。 也就是出生4-5个月的时候加是吧， 5-6个月以后吧。 哦， 对，看宝宝。 好家伙、嗯、他这1岁4个月才想起来啊，那等着你加辅食早饿死了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飞鱼说了，哎，刚送完孩子。 这个你们这聊心大呢是吧？ 啊， 那我说说我的。 好， 就我这儿子，我丢了好几次了已经。 好嘛， 有一次在三亚海边，让他去冲身上的这个沙子。 哦， 五岁的儿子乐颠颠就去了， 是吧？ 结果好久没回来，就我们就急了呀，分头找，那心情，烈日炎炎，穿着泳衣，顺着海边边喊边走。哎呦，这场景描述 小帅呀、啊，你去哪儿了，帅帅 帅帅。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爷爷拉着他往这边走。 哎呦， 说然后这个爷爷带着他碰到了姥爷，才算找着了。 好， 他后来这孩子怎么说呢？是因为他去海边冲完了沙子以后，往回一看，都是一样的帐篷。 哦， 他就找不着人了，小孩。 对对对， 五岁那时候 分辨能力也不强， 就分不清了。 嗯， 然后呢就走丢了。幸亏有一碰到一爷爷好心。然后呢记着好像见过这一家在这边，就把他给带过来。 你看看这家长还是得上点心、 哎、 去哪儿都得拉着。 你看这是一次，后来还有一次、 啊、怎么 带着孩子去游乐场、 啊、 商场的游乐场玩，然后呢我去卫生间，回来的路上看见卖服装的，我就逛起来了。 这当妈的都这样。 哎，结果逛着逛着，哎，回头看两岁的儿子不见了、 哦、两岁一般我们都推着出去，那时候还手拉，他走不了那么多路、啊、 独立的早、 嗯、来看看这小林说啊、嗯、我带着我们家狗去楼下便利店买东西、 哦、 不方便把狗带紧，这倒是实事儿哈、 嗯嗯、 把这狗呢就拴在门口了。 哎， 买完东西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忘了，我直接回家了。 哎呀，好， 到家我就想，哎，我应该给狗狗喂食啊，这狗怎么不进来，哪儿去了呀、 嗯、 我才想起来狗被我扔在便利店门口了，我赶紧跑回去找。 这是丢人丢狗的啊。还有一猪猪侠 啊， 哎，说忘孩子这事儿我也干过。 什么嘞？ 推着孩子去海洋馆看海豚表演。 嗯 嗯 到门口寄存推车的时候，该背的包都背上了，该拿的东西都拿上了，放完了寄存完东西以后，我和老公两个人拉着手牵着手飞奔往海洋馆。因为什么？因为演出快开始了呀。就是我们飞奔的时候，这时候就管理员就在那喊，哎，你俩回来，你俩回来，你这孩子是一块寄的吗？这钱不一样啊。 这当爸当妈、哎、 所以大家注意几个点，通过今天早上大家注意几个点，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 商场 啊， 商场 啊， 买的东西的时候，看见卖东西的时候，不要就光想着自己喜欢的。海洋馆， 嗯， 动物园， 动物园， 海滩， 对， 容易丢。 反正就是开放式的，甭管室内室外的，咱都得注意。 有美景的地方， 对 对吧？ 啊， 还有厕所旁边， 或者说咱们就固定一个人，就是说始终，比如说当妈的就牵着他，或者始终就当爸的牵着他，咱别来换来换去，有时候就容易忘。 哦 啊， 那你们家出门都是？ 他妈拴着他， 他妈拴着他呀，就是他妈拴 着。对对对，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根绳嘛，就是拴着嘛。 啊，真的是拴着他。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知道吗？ 哦，你家 散养， 你家孩子小名狗娃，来来来， 还狗剩呢还。哎呀，他们一姐说了，今天互动心大嘛，我就说一个别人的哈。 哦、 一姐们到办公室发现手机落车里了、 嗯、 赶紧下楼拿、 嗯、 到车跟前发现诶车钥匙没拿、 嗯、 又回到办公室拿钥匙、 嗯、 发现门禁卡锁屋里了，进不去了、 哦、 这不是心大，这是记性不好。 不是，就我们的听众当中已经说过很多自己有这种事儿，就下去拿钥匙发现没带门钥匙，没带等等的，就颠来倒去的。 哎 啊、还有董林就说了惊魂啊，周末带豆去山姆，豆豆坐在购物车里玩， 哦，就是一超市 啊。爸爸妈妈准备去拿吃的给豆豆，妈妈兴高采烈的拿回来，发现爸爸身边没有车， 嗯， 说豆呢？不是给你看着的吗？两个人对视了五秒钟，爸爸开始跑起来找，妈妈满脑子想的是找保安封出口。两分钟之后，爸爸看见豆豆在距离不到十米的车里，嘴里还嚼着各种东西。啊，爸爸说，刚才我的心脏好像停跳了。 我天，腿都吐了。 这种情况真的是，你孩子有 没有？有过不撒手， 丢过的， 所以拴绳嘛。我告诉你， 就不撒手， 不撒手，绝不撒手。 好吧，接下来时间啊，见识了这么多丢娃的爸妈之后，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您都经历过什么心大的经历。 是，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送给大家可爱的一个童声。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对，为了能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游客出行的时候选择住民宿，对吧？那对于游客来说，民宿带来不同于酒店的新鲜体验，但是一些开进小区居民楼的民宿却因为扰民让邻居很反感。 是，那么今年以来呢，顶着共享光环遍地开花的城市民宿在多地受到了质疑甚至抵制。开在居民楼、写字楼或者是城区公寓的民宿是不是合规？运营规范和安全性谁来负责和约束？游走在灰色地带多年之后，民宿业也来到了行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关口。 对， 那么近日呢，在罗马家园业主微信群内，一家名叫小糖果酒店式自助公寓的酒店引来了业主们的声讨，说咱们家楼上竟然开启了酒店式民宿，这太不合适了吧。非小区人员进进出出太扰民，必须找物业反映一下。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缩影啊。 我们家也有。 那目前 我们家小区也有 哦， 就天天看着推着行李车的人就嘎嘎嘎嘎嘎走。 就是目前国内民宿经营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约束，各地执法尺度也不一样，那各地的民宿业标准也在酝酿当中，民宿平台也纷纷出台民宿分级标准，还竞相和公安部门合作，在实名认证的基础上试点推出身份证房卡、刷脸入住等等，以达到入住酒店化的这种叫做安全要求啊。多家平台负责人呼吁说，只有民宿标准的建立才能解决城市民宿的尴尬身份。 对，尽快吧。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一个麋鹿苑。近日呢，在南海子公园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苑园艺驿站正式向游客免费开放。麋鹿苑呢，作为南城生态文化亮点，除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之外，还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的资源。已经建成了世界鹿类展馆、世界鸟类迁徙地球仪、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座椅式展览等特色科普设施30多项。那么新落成的驿站面积120多平方米，设置了盆栽花卉展示区、科普绿植作品展示区、科普制作区、生态缸展示区、湿地植物展示区和湿地动物展示区6大板块。这么多东西在120平方米。 这是个驿站 哦，小而 麋鹿苑很大的。 对， 麋鹿苑很大，你去看过麋鹿？ 没有。 那个地方据说很好，而且麋鹿，我那天做一个专题，我才知道麋鹿是只有中国有，而且只有大型有， 是四不像嘛，就是很奇特的。 对，它只有在大型有而且当年是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差一点就被灭绝了。但是呢，当时有一个英国的伯爵，他就偷偷的留下了几只，然后就带回了英国他自己的庄园，然后呢就在那里得到了保留下了这个物种得以繁衍，最后是这些年经过政府的努力，终于把这个麋鹿又重新引进 回 了大兴、 哦、 所以这个他又重回故里，所以这个大兴的麋鹿还是真的非常值得去一看的。 那照你这么说，真的这个收藏不是收藏价值， 收藏了 这个价值啊，真的是跟大熊猫一样， 那非常的 非常珍贵， 非常 珍贵啊。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心大的事儿吧。 好的。 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哎，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提意见了 啊 啊！国王就说了，磊帅啊，我给你们提个建议， 哦， 就像你们今天这种直播啊，这个录音最好是传到网上去， 网上也有。 他说是可以，或者是可以分享出来， 哦哦， 就把这些丢娃的案例，应该让那些宝爸宝妈们听一听， 是吧？ 我就特想给我老婆听一听，可惜她不跟我每天，她不跟我一起每天听你们的广播，真心想让大家都听一听，很有帮助。我强烈建议，其实是这样，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录音你是可以这个在网上收听到的， 听听 FM， 听听 FM， 或者是你现在关注了，你不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吗？ 嗯， 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就有一个广播， 哦， 广播里边就有一个听广播， 听广播， 你打开就是我们出发吧，然后你还可以回听， 哦， 回听， 往期也可以， 往期也可以， 哦， 可以回听，然后呢还可以把链接分享， 哦，真的太棒了！ 打开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对对对对，记住男主人叫高磊啊， 男主人， 男主持人 啊，好，那个男主人叫高磊啊，家长是大帅，嗯，来看户主大帅，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 小曾说了， 嗯， 我也来分享一个， 嗯， 我和我老公坐地铁， 嗯， 我们俩人都在看手机， 哦， 你说这当爹当妈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新地，我你先说吧。 我3岁的儿子自己下车了，我俩当时真的就傻了，愣愣呆呆的看，哦，女儿啊，看着他下车，然后在地铁车关门之前，我们俩出去了，一身冷汗。 也就是说，孩子 他俩没反应过来， 孩子咔下车了， 对啊， 他俩还在那地方愣， 他 一秒钟的愣，那门就关上了呀。 对呀， 啊，哎呦，我跟你说，现在是这样，很多新爸新妈呀， 嗯， 他们根本就没习惯，或者叫没适应，旁边还有一小的， 因为是第一次当爸当妈， 对，第一次当爸当妈，嗯，还当自己是单身的， 是孩子， 还当自己是那个叫恋，就是这叫两个小两口的 二人世界，啊， 还有对， 嗯， 就所以这个思想啊，真得转变一下。来看一下，另外再来看一位好人 啊， 哦，一位叫侃就说了，侃就说， 嗯哼， 有一天我上着班呢， 怎么着， 就突然接到一电话 啊， 哒哒哒电话响，我接电话，哎，哪位？对方是一位老大爷， 哦， 就说你是那车牌谁谁谁那个某某某的车主吗？ 啊， 我说是啊，您什么事啊？他说好家伙，你这天窗没关， 啊， 后备箱开着， 啊， 玻璃还有缝， 哎， 关键那天还下着雨。大爷说你这也心太大了吧，说天窗我给你挡上了，后备箱我也给你关上了，窗户你自己来吧，我没办法。说我过去一看，天窗上还挡着一塑料袋， 哎呦，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这热心的大爷。 我就想问问看您当时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这些个您都没瞅一眼，哎，就下车了。 我这种说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大爷，你说这大爷，哦，发现了以后先给人挡上 啊！ 我也遇到过有一回，就是接到一位女同志的电话，跟我说，嗯，你是那车牌谁谁谁车主吗？我说是，他说你那车玻璃还开着呢，你赶紧下来关上吧。 哦， 这真的是挺好的。 我在这夸过我们家物业吧， 哦， 就是他就真的有的时候你回家，有时候晚上啊，你就着急回家，哦，可能有一些车天窗没关，或者是车窗没关，或者怎么怎么样，哦，他们都会给你贴上一张纸，就先呼上， 哦， 然后再留下一张纸，写上你下次注意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是真的是， 真是 我跟你说，有钱人住的物业啊，就是确实是，你，喂，挺好，开玩笑啊， 大家的物业都不错 啊，哦，哎，还有人等着说，哦，等着说我那秋裤的故事呢，是吧？ 秋裤怎么了呀？你说说说说， 秋裤，你开玩笑，我那天访问人家， 嗯， 访问人家剧组， 嗯， 然后访问的过程当中，我还说了一个，哎，算了，我这事儿不说，不太好。 不太好，你这么着，给你琢磨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一组资讯，你觉得合适咱们就说，不合适结尾就不说了， 就当趣闻听吧。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好不好？ 嗯，好。 奇闻异事啊，咱们关注一下日本。日本有一家医院啊，他们怎么治这个乱停车的 啊？ 人家想出一招， 哈， 你如果在这个医院里 啊。 这个未经允许停车 哦， 那告示上就会写着，就是就会有这么一个两个处罚，任你选择 哦哦哦。 第一个处罚，你接受罚款 哦。 第二个处罚， 嗯， 打一针， 打一针，天哪，太可怕！一位网友呢就将这个奇特的规定转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热议。 嗯， 有人就开玩笑说：“哎，既然医生把打针作为一种惩罚，想必注射的药物不会是疫苗。” 嗯， 还有人的戏言说：“这下医院实习护士们那可多了练手的机会，直接打呀，对不对？” 哎、嗯，不过还没有人因为这家医院违规停车而被迫接受注射，医院也许只是开个玩笑，以说明违规占据医院停车位的车太多给院方带来的麻烦。我倒是觉得这幽默开得挺好， 挺好，挺好， 挺好的，是吧？ 就大家就是首先能记住这事儿， 哎， 到你这儿他就会自觉遵守， 哎、 下次也不会再犯。 对，所以我们以后电台违规停车，就是要么交罚款， 啊、 要么上来播一段。 那 那可不行，是吧？ 真是， 他得拿证才能播。 那当然了， 那叫什么？那不要不然就让他让我们骂半个小时， 你就听大帅跟你嘚啵半个小时，他们就够了。 对，你要么交罚款，要么被我们爸骂半个小时。哎，好，这个那我来，既然说了，我估计很多听众可能都比较 准备要说了你的秋裤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大家说啊， 嗯， 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那天上节目， 嗯， 来了好多演员嘛，音乐剧演员， 嗯、 那聊的时候我就说，现在音乐剧有好多音乐剧不是很好听， 嗯， 我就去看了一场音乐剧， 嗯， 就不。不是很好看、 啊、确实是， 反正我没看下去，我说我中间就走了、 嗯、 然后呢我说名我就不说了嘛，直播过程当中、嗯、然后下面接下来我们节目完事儿，我们就一起聊天、 嗯、 聊着聊着我就说，哎，我说的那部音乐剧是哪个音乐剧 啊、 嗯、结果我这时候我就看导演跟我一直在挤眼，我就挤眼我就咋回事，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里边就是有一个演员就是那个音乐剧里的演员、 哦， 然后呢，对，因为当时我看那个音乐就是离得比较远没认出来，然后当时我就我就挺尴尬，就那个场面，但是人家演员也特别的，我觉得特别有修养， 对， 他说是 特别大， 他说是这样 啊， 他还真的不是比如说很虚假的大度，他说是这样，没事没事，我特别想听一听真实的评价， 当然当然 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做完一个演出之后满脑子满耳朵听着的全是好， 嗯， 就大家都就朋友就都说好，这音乐剧好，这个怎么样好，说还真是，我特别想听听你真实想法，你当时为什么没听下去，为什么没看下去，怎么样，我就跟他真实的聊聊。 但是跟秋裤有啥关系啊？ 就是因为那个剧组来嘛，那个剧组叫秋裤与擀面杖、 哦、 啊啊啊， 就是你介绍的那场演出叫秋裤啊、哦、明白了， 对对、哦、就是人家来做节目 啊、 哦、我在那跟人家聊的时候说啊、哦、但是秋裤与擀面杖这个据说是非常的好， 对， 就是、 好像听说口碑还不错， 豆瓣评分好像 7.6 哇、 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好好好，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啊， 嗯， 好， 这小飞龙说， 嗯， 被大帅嘚啵嘚啵半个小时，那是享受，是奖励呀、啊。 如果是把嘚啵换成骂呢？来看看啊，还有那个一位朋友叫随便说，那年啊和老婆去台湾玩， 嗯， 我们在垦丁租了个摩托车逛街，下午在一个便利商店里买东西之后，又骑了40分钟来到餐馆吃饭，在结账的时候发现双肩包没了， 哎呦， 里面有我所有的钱和护照，才想起来落在超市门口的椅子上，然后呢我又骑着摩托车回去找，发现还在， 我天， 看出来肯定现在逛的人少，是不是？说吓得我哟，还有我在101大楼把老婆给丢了，老婆去卫生间把包给我拿，结果我为了和她开个玩笑我就藏起来了，哎，离老远看见她我就藏，结果这一藏不要紧 就走散了， 真的走散了，老婆害怕呀，让商场广播找我、嗯、我呢跑外边抽烟没听到， 这老公这太大意了， 哎呦我天哪，你是真想把他扔了呀？ 这回去得刀数了吧， 这不光数了、啊、 哎呀，梅就说了，说说我弟弟心大的事儿吧，有一次带着我妈国外旅游回京，在迪拜转机、 嗯、 俩人呢逛机场免税店，还耽误了过了登机时间还在逛、 嗯、 机场人员差点把我妈直接架上飞机，说你们俩怎么还不来，我告诉你这都算好的，我遇到过、哦、有机场广播一般都3遍、 嗯、 3遍你不来直接把行李就扔下来，就从飞机上给你扔下来、 哦、 因为不能耽误人家，尤其是国际航班呀， 明白 不能耽误人家的行程，扔下来以后人就飞，人才不管你呢， 是 这算好的。 我也经常就听到各种，就是每次去坐飞机都能听到谁谁谁高磊最后一遍广播通知，请您登机。 着什么急啊，我这还买 Burberry 呢， 哎呦 我这还买 LV 呢、哎、我这还买 Gucci 呢，说了仨够了。 Super Red 还说今天终于能互动，以前都是自己开车，今天坐副驾去张北， 哎呦， 哎，不错，今天表扬你说今儿选的歌不错啊， 谢谢。 来，再来看一下 Amanda 就说了啊，我说一个吧，我坐月子那会儿，朋友来看我，骑着电动车，给我带了好多样东西，车上挂的跟圣诞树似的啊。后来呢，还带着个四岁的儿子，气得我呀，我就跟他说，她老公的心得有多大呀？家里有车，宁可在家待着，也不送送他，多危险呀，不怕出点事儿？到现在我都说他。别说他了，阿曼达，你这不是给人挑事儿吗？ 就是的呀，哈， 是吧？注意家庭和谐。 好了，今天呢，我们说了很多心大的人、心大的事儿，这些都是要引以为戒的，尤其是做刚刚的父母亲，哈，尤其对孩子一定要管 好。如果大家想要转发今天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有。好， 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银发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